的情，你要我对你好，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？其实你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，快不快乐我无所谓，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你爱我，相信任何的表情我都能给，我在你身上学会流眼泪。 行之有度，事业无疆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 先生，请问加多少号汽油？ 92，加满。 100，200，300。 你加油，我买单，厉害了，我的中泰！即日起到澳宝寿百就送3000元加油卡，活动持续到4月30日，详询010-6736-2558-6736-2558，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。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。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99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晚是金。夜晚是都市夜归的步调，夜晚是灯火阑珊的色调。 FM 999，昼夜更替，月落星辰，在音乐和人生的低吟浅唱中带你只沾朝夕。 只想问你心里藏着什么人，不敢猜，却一直想没有可能，我不够完整，还不够完整，无法确认这种缺乏是什么象征。我看我身边容不下别的人，不锁门，我不要锁门，你回来是一种可能。我那么的认真，去思考你对我的认真，过程是多么伤害人。你问我爱疯了，我疯到自己痛也不晓得自己的责任，放弃了抵抗脆弱的天真，我不管了，不能遇到你，也许是错的人，选择包容了你的不安分，我主选择降落。不开灯，我不要开灯，我身边容不下你回来是一种可能。我那么真，却在过程是多么伤害人，而结论始终是疑问。我爱疯了，我疯到放弃了保护自己的责任，放弃了抵抗脆弱的天分。我不管这伤口呢 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 Radio。 剩下些什么，只剩下两滴冰冻的泪水，一滴花豆酒，听一份自醉，一滴沉落于岁月的潮水。还留下些什么，只留下两颗冰冻，一颗花瓣是拒绝伤悲，一颗花决心今后轮回。 水，你的花都酒添一份自醉，你的沉落于岁月的潮水，还留下些什么？只留下两个冰冻的眼泪，一颗花瓣是一颗花，决心今后轮回。说走就走，没有这人寂寞，思念灼烧，天要下雨谁也不能阻挠，还剩下些什么？ 还剩下些什么？ 只剩下两滴冰冻的泪水，添一份自尊，一滴承诺于岁月的潮水，还留下些什么？决心今后轮回，一颗花瓣，一颗花，决心回。 破晓，一杯清水，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。四十志同道合之人，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。喂食，一口香茗，一场酣畅的小聚，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。虚实，一抹夕浓，倦鸟思返，人在归途。亥时，一世围坐的亲人，共度晚间。FM 九九九，来自心灵的声音。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生活在这里是意气风发的状态，生活在这里是生活在这里是悠然自得的姿态。他们守护着内心的那份情怀，细数着四九城里过往的演变兴衰。 FM 九九九，深呼吸，睁开这里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 知己在夜难追，世间痴情的心。 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七夕情人节的前一天，你说明天 give me a surprise。昨天我们穿着情人衫，就去吃情人餐。waiter说我没有夫妻脸，你来的希望，拿出准备好了的戒指，告诉我你爱我的心永不变。 乱改善在就像拥有仙人掌的生命里。 没有你的世界里，哭泣哭泣哭泣，闻不到有你的花季，爱情开在花田里，甜蜜甜蜜甜蜜，全部都有阳光雨水和空气的气息，买一颗种子给你，生话题陪你去，闭上眼睛呼吸，一直到落花下成雨，抱着你陪你去看花季，色彩满天满地，你爱的我会努力学习，一杯鸡闭上眼睛呼吸，一直到落花下成雨。 信息了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-4595，1850103-0708。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，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爱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FM 九九四韵律之声。 情有几分 缘有几分很有一生，只不过是互相矛盾。大河出是我家，大江南北什么都不怕，别留下什么话，好名照尽是人走天涯。 Oh, 有一分钟，有一种神秘灰色的生活，在途中看不清的双手，一朵花传来谁经过的温柔，穿越千年的伤痛，只为求一个结果，你留下的轮廓指引我黑夜冲破寂寞，穿越千年的哀愁，是你在尽头等我，最美丽的感动会值得用一生 建议做了选择的朋友，偶尔碰头，心情却能一点就透。我们曾有过理想类似的生活，太多感受却非三言两语，可能又是我们孤独太多决定需要我们去选择，担心会犯错，难免会受挫，幸好一路上陪我，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，深感动，好友如同一扇窗，能让誓言不分享的快乐胜过紧握人生，深感动，好友如同一扇门，让世界开阔，像类似的生活，太多感受却非能形容，肯顾虑太多，太多决定需要我们去选择，担心会犯错， 担心会受挫， 难免会受挫，幸好一路上有你，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，至今我人生，好友如同一扇窗，能让誓言不同，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，至今我人生，深感动，好友们让世界开阔，与你分享自由有，至今我人生，深感动，好友如同一扇窗，能让誓言不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，至今我人生，深感动，好友如同一扇门，让世界变开。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， 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帝都韵味。 生活在这里是意气风发的状态，生活在这里是冷，生活在这里是悠然自得的姿态，守护着内心的那份情怀，细数着四九城里过往的演变兴衰。爱发深呼吸，睁开眼，试着理解这现在未来。 去 探索， 当惊觉岁月蹉跎， 不再望着我， 你的心 深情眼神 一直在感动， 爱一次拥抱着我，爱是也许的选择，是我心灵最深的寄托。爱情是一句承诺，一生执着，一欠太多，在心中一把不灭爱的火，依然那么热烈，那么缠绵，燃烧着。等待什么？盼望什么？一起追求什么？分享什么？生命里放弃什么？还能拥有自由，拥有幸福和快乐。 城市心灵的诗， 夜梦梦，心梦梦，总不见你的影踪，来匆匆，转眼一切变成空。为何心还会难受，情越深意更浓，是对是错谁能懂，难道说这一次挽回的缘分，你曾许下的承诺，就当作一场 出的相逢和拥 我